烧到了家乡，小伙子拿

从来不求时间为我搁浅，只盼活的每一天都能有你让我思念。流浪流这一次，我绝不放手。 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、直到

Thank you.

就让失散的誓言飞舞吧，随西风飘荡，就像你柔软的长发，曾芬芳的梦想。

人再不能够说再会。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，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，还没凝固已经成灰。等到青丝哭泣，它再出现那一回，等到红尘残碎，它再让人双宿双飞。 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